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许老师，他做这个网络天下，有时候经常能刮到点爆炸性的消息，今天一来就给我爆炸了一下。 你平常太不爆炸了，因为你平常太深居简出， 这个已经爆炸了很久 了，爆炸了好几天了， 再过爆炸。 是这样，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有一开始有地下消息先传出，就是说美国这个不晓得什么 FBI CIA 就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啊，现在锁定这个何鸿燊跟这个杨颂文是怎么回事，参与了什么事，就是说他们有些生意啊，不是他们跟朝鲜有生意往来嘛，嗯，就说那个生意往来，这个美国那边有人就传，就是怀疑他们在帮北韩洗黑钱，那钱是拿来资助这个北韩呢去搞这个核武原材料的生产的或什么的。那么后来呢，美国呢现在很罕有啊，就很罕有，突然间他财政部出来很高调，就说对我们找到了，就澳门有家银行叫汇业银行，这家银行幕后啊，其中一个大股东就何鸿燊嘛，就是这家银行，他就是洗黑钱的银行了，他就也不打招呼，也没有什么证据，就突然之间说这句话，结果大家就很紧张嘛。所以澳门这几天啊，已经有两三天了嘛，三天左右，就很多澳门老百姓赶着去那个银行解题啊， 哦，那完了 ，那是不是挤这个线口，拿这个线拿了三亿了。 拿了三亿， 但这个银行还挺得住。然后澳门政府呢，现在已经派人进去，就要参与这个管理，这是个危机嘛？这而且是何厚华就是当澳门特首以来第一回碰到这么大的一个牵涉这种国际性问题的这种危机的时候。 那现在那个澳门政府怎么回应？ 支持这个银行，支持这个银行，而且 支持这银行， 支持这银行，不是洗黑钱，支持这个银行，然后否认洗黑钱， 支持这个银行否认。 对， 可以。 然后呢，这个香港的金融管理局现在也说把这个银行先列入观察名单。这观察有两个意思，有人就说，哎，说你这是不是落井下石啊？说人家有问题，他们就说不，我们是观察看，怕他这个给人家挤提啊，会挤出问题来，那么也在观察看看怎么办。所以这事闹得很大，最近的几天。 何老爷子呢？ 何老爷子就出来就说话，就说，哎，你说何鸿燊是吧？ 对啊，银行不是他的吗？ 对，那么他说，我们从来没洗黑钱，北韩是什么人啊？我也没搞清楚。 没，何鸿燊是很有趣的一个老头，活到一把年纪，讲话就是非常不按常规，不打官腔的。我看了那个报道，他说北韩我没有什么来往的。除了有一次啊，他们要我去开赌场啊， 对， 他们要我开赌场，这个事还没有谈成呢。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家银行其实也试过，就是给北韩害苦了。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几年前有这么一回事情，就北韩呢，在澳门呢， 朝鲜 在澳门有家窗口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用来做外贸的。你说朝鲜跟外面的贸易往来不多，那么这家呢等于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窗口公司。那么一般呢新闻界里面都有个传言，就说这家公司其实等于是它一个官方的办事处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好，那么有一回呢，几年前出的事儿，就这家公司拿了一堆美元的现金去这个汇业银行去存款啊，存进去，结果这个银行职员一看那些美金是假的 啊， 那美钞是假的。后来呢，那么就扣下来，不要怎么样，这事反正后来也不了了之。 肯定是美帝国主义啊，当初打过仗嘛，有仇恨嘛，所以专门弄点假的来害。 对，来害。 啊，我们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那当然了，那肯定的。对， 所以反正这个香港富豪出事儿哈，总是让咱们这个比较感兴趣。 对， 我感兴趣的呀，还有一个人物。最近在香港成了头版大标题的新闻，哎，咱们这个也可以看一看，香港报纸非常有趣。就你像我要是过去生活在大陆啊，我是很难想象，比方说一个城市的报纸头一大版说 是什么样， 儿媳妇儿跟公公争夺遗产是吧，赢了，就这种。你看看这个香港报纸大标题，小甜甜，你看这语言，一扑迎进。这个小甜甜知道吧，小甜甜这个人物我是做过一定研究的，下过一定 一直很爱他 功夫的，我希望他爱我那家伙亚洲号称亚洲女首富啊， 对， 你知道吗，龚如心呢、啊、哎，当时我做他这个节目，你看这个峰回路转的啊，都种种迹象表明似乎他这官司要打输了， 这里边哎呦，你知道这个豪门的这个家庭啊， 恩怨啊， 太有意思了。两家，她跟她老公王德辉， 对， 这是香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两夫妻俩其实过去都在你们上海，而且是世交，俩人也是双方长辈关系好，就结了婚。小甜甜要说这人哈，人官司打赢了，我就得说说人好话。 就把他上一集做的节目搬出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做的好的，来来来，说说。 小甜甜，你别看啊，这年轻的时候照片，你看那婚纱照，长得挺漂亮的，长得挺漂亮，而且呢， 你的意思说人家现在 更漂亮， 对， 更漂亮， 而且有个性， 对，有他什么时候有了个性了呢？就是到后来，老公给绑架失踪之后，小甜甜大概我估计性情也是大变吧，受到一些崇拜日本那个漫画人物，哎呀，好多小孩子都知道，感动的流泪那个动画片， 对， 他崇拜那个小甜甜，所以把发型梳成这样。你看，我觉得这都是奇人，有时候跟这个国家领导啊、特首啊站一块合影，你就看就数他最刺眼， 对， 扎一小辫儿，哎，穿个小灯笼裙， 而且我还补充一个资料。他在香港要盖一个很大的高楼嘛，叫如新广场。原来是要盖成世界最高的大楼，但这个香港 比较 成功不批，说太高了，那么影响视线。他这个大楼啊，现在在底下大堂呢，要弄一个雕像，就是他自己的雕像， 就一个小甜甜， 冲天的小面， 是弄那个雕像在底下。 你知道他的官司打赢了，人家说为什么打赢了，知道吧？ 啊，为什么打赢了？ 他那个自己的这个商业大楼里边呢，风水正呢。风水正了，他那个整个 office 办公室啊，钢板啊，全部，然后有一个巨大的金属风车装在某一个位置，然后几楼嘛是一个什么东西，它不是一点点啊，整个楼里边布出一个风水阵的，结果人家就说官司为什么就靠这个风水阵起了作用。 哎呦天哪！而且我上次做这个案子，人家就讲啊，这个案子是香港历史上花钱最多的案子，所以这叫咱普通老百姓一说。说这一公公一儿媳妇儿，这打什么官司？要不俩人自己商量商量，钱都给律师赚了，花了这个花上亿， 上亿，就请的都是一流的大律师， 对，请的都是一流 李柱铭啊、冯华健啊， 都去了， 李柱铭帮他的。 关键比如说判定这个遗嘱签字的真伪，那个时候说中美笔迹专家大战， 出动 小甜甜这边据说请的是咱们这个内地来的，这个好像是。有公安部背景的还是什么背景笔记鉴的专家，老公公那边请的是美国的，好像说什么 CIA 背景的笔记专家，当庭辩论，擦家伙说这个说是真的，那个说是假的，他这个怎么回事啊？可能还有些观众不了解一开始的情况，这文道可以补充讲一下。俩夫妻俩其实是共同创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民间这伦理，我觉得啊，不能说小甜甜就是好像 霸占夫家财产， 不是的，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就是说不劳而获，落了个夫家的遗产，还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 因为这片天下，这夫妻俩 一起打， 一起，他真是那种挺能干的上海那种出身的女性嘛，而且就当年俩人怎么结婚的，年纪轻轻啊，小甜甜啊，自己从上海去找他的夫君去了，就自己跑到香港，那个时候是王家人已经先去了香港，小甜甜还留在上海。结果小甜甜渣渣自己找丈夫，就在香港结了婚，两口子真是一手一脚创起业了。 而且啊，他们这家公司啊，华茂是香港人比较大的地产公司啊，是他那么有钱那么大的一个地产公司，但是他当年是没有上市的，他已经是个私人公司，是他拥有那个财富啊，外间是没办法准确估计的 啊， 就说他应该很有钱，但有钱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而且呢，这两夫妇啊是出名节俭，你知道我爸爸以前还在香港住的时候是认识他们的 啊， 对，是有交往的， 给过红包， 也没有，他们夫妇俩也认识。那么那时候我爸爸跟我说印象很深刻，去他那跟他做买卖谈生意，就看到这个王德辉他丈夫是怎么样的，他旁边一个助手，那么两个人跟我爸爸一起坐在那谈的话呢，两个人就分享一罐可乐，就是大老板喝了可乐，他说哎，喝不完了，你喝吧，是这样的，就是特别节俭。然后他们家里面呢所用的所有的这个沙发啊上的这垫子啊都是几乎要破洞的，那这小甜甜会自己把它补起来。那他从平常用来绑头发那个辫子啊，那么以前一般比如说有钱人家有钱女孩子肯定都是用的特别漂亮的首饰啊或什么去梳那个辫子，对不对？小甜甜呢是橡皮圈， 对， 特别特别 跟现在很多西山西的煤矿组成一个对比的事。 我以为是一路的， 成一个对比的事。我有个朋友跟另外一个大老板郭鹤年吃饭，那也是全世界香格里拉都是他的，那跟李嘉诚他们一 样。南华早报也是他的。 吃完饭了以后，太太就把这个东西打包子走。 对。 哦， 全世界的香格里拉都是他的，吃完饭以后还有一点菜就打包。 所以王德辉就当年非常失落，想不通，因为呢就绑架王德辉是香港历史上一个著名事件，甚至拍成了电影， 绑了两次， 绑了两次，第一次绑的就是夫妻俩， 对， 然后就把小甜甜放回去，然后就拿赎金来赎，然后后来第二次又绑了，所以一直就有一个这个荒野传闻，那肯定是假的，就说是这个王德辉啊，觉得自己干活啊这么辛勤苦干，怎么还老绑架我，所以对人生感到失望，所以他设了个局，说遁世了，不定跑到太平洋哪个小岛上。 很多人都怀疑他还活着， 很多人这么多年， 对， 包括小甜甜本人很多年都坚持认为他夫君活着。可是呢，你这个事儿要再往翻下去一层看，是什么呢？他的老公公要求法院，你尽快判我儿子宣布死亡，因为他当时是被绑架了，一般传说是被撕票了，可是呢死不见尸啊，这人到现在你也没见着啊，那好像法院有个规定，就多少年你就事实上就等于死亡。好，一判他死亡，马上这就争产的官司了，是吧？这遗产到底是该给我儿媳妇呢，还是该给我老公公呢？这就有了一场这个遗嘱大战。这里边哎还有故事呢，咱广告之后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咱现在官司打赢了，咱也就不能说什么哈，但是我 又好像愤愤不平。 我记得这个官司延绵多年，从中我当时得到的就感触啊，就说咱们一般人家很难想象这个豪门之间，你想他的老公公这个王庭新做什么功夫，到后来争的就是说王德辉改了遗嘱了，王德辉立过几次遗嘱，有一当然有的遗嘱是说我死了之后你们都不能对我媳妇儿不好，把钱都给我媳妇儿，就给这个小甜甜，但是呢他老公公认为王德辉是在临被最后一次被绑架之前的多少天又改了一次遗嘱，那次遗嘱说就不给这个小甜甜钱，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老公公说有一次在台湾的什么机场看见小甜甜和一个男人状态亲密，于是你想老公公啊他拍下照片来回去给儿子看，说你看你媳妇这个，这儿子一说很重视，爸爸你反正这情况很好，你去调查，这不是，这就是据原告的啊， 爸爸 这不是我编的， 你反应的时候 这不是我 你反应的情况很好，但是有一个遗嘱就是说所有财产都归他父亲 啊， 因为1968年 父亲的理据就是说，哎，他因为他媳妇儿背叛他了，所以他改过了遗嘱。现在看来官司打赢了，就是说嘛，终审法院啊，就是这个最后好像法院还是认定了啊，认定了这个你看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裁定，龚如新向法庭呈交的王德辉90年遗嘱为王德辉最后一份遗嘱，就确认了对龚如新有利的， 就是你说中美专家共同鉴定的那个。 啊， 那你想明明中文写的嘛，那美国专家怎么鉴定？ 看来还是咱们中国笔迹专家。 香港这个地方很难说，香港很多中文的东西都要用英文评定的。 对， 哈，而且里边还加了一句英文哈。 不过这回啊，他们这回终审法院，像那终审法院这个判断嘛，他这个判决啊，并不是依赖这份文件到底是真的还假，基本上他们没有做出这个判断，他们只是说这是最后一份遗嘱，应该根据这份遗嘱来决定这个遗产怎么分配，但是他们还没有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所以香港律政司还在研究要不要提出刑事的这个判刑事的案件。 小甜甜还没有摆脱被人指证伪造遗嘱， 对，因为他到底是不是伪造的，现在还没办法去判断。但是为什么终审法庭会这么判？就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还要把它判成就是这个根据这个遗嘱必须执行这400亿遗产是要给那个小甜甜的，这就很有意思。因为这回啊，特别让人注意，就是终审法庭五个法官 一致 意见一致，而且提出很严厉的指责，去指责那个原审法庭的法官，指责他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小甜甜呢，他这个正宫啊，不是他这个遗嘱是什么嘛？叫 One Life One Love， 你还记得吗？ 啊、对，一生只爱一个人， 一生只爱一个人，王德辉是这样吗？ 对， 是这样的一个遗嘱。 然后呢，小田就说，那、啊、这就是我拿到的最后遗嘱。而那个家翁呢，这个老爷爷就说，这遗嘱是假的，这遗嘱是假的。 他写在一张很不正规的牛纸上， 对，说不可能是真的，歪歪斜斜 就 对，说不可能是真的。好，那么既然是你说这是假的，那么这个举证的责任就应该在你那儿，对不 对, 对？你应该想办法证明它是假的。而这个小田姐她没有责任要去证明我这个遗嘱是真的，但是呢，这个原审法庭呢却把这个举证的责任放在小田姐那边了，所以呢，这个现在终审法院是依据这样程序的理由来说，这个原审法庭这么处理方法错了 啊。就好比如说我抓了你，我说梁文道偷东西，但是呢你说你没偷，那你自己要证明你没偷， 对， 是吧？就等于是这么个道理。 对、 啊、 而且中国人呢，很多人都习惯了，一旦比方说讲个简单，说老板说你偷懒，你马上就会说，我怎么偷懒了？我上个礼拜加班多少多少多少，对不对？可是按照他们这个习惯，就是说你说我偷懒，我哪里偷懒啊？你证明啊， 你证明，对， 你明白吗？但是中国人很少有这个习惯，因为指控方在中国的传统上是有利的方， 道德优势， 他是司法，他是上级，他是父母，所以被指控方呢，第一个责任就是说冤枉啊，我不是这样的， 冤啊， 我马上就喊冤，而不是说我坐下来说，你拿出证据来，你要是没证据，你有罪。很少人有这么个姿态。我以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上海生与死》跟《血色黄昏》，讲的这么就是一种抗辩的姿态，这是很普遍的。那么小甜甜这个事情，他为什么社会舆论通通向这一方面的？就像你讲的很简单，大家看电视剧看多了，所以一个不好的媳妇迫害公公，这是很满足大家的心理期待的。 对， 而且有很多具体的东西支持。为什么？原来说小甜甜给他的公公的家用啊，是每个月20000块。 对， 你想想，你有几百亿的财产，一个月才给你公公。父亲这一方的辩护律师没有否认，他上面一个见证人叫谢炳炎，是他们家的管家，没有否认谢炳炎的签名的真伪。那么也就是默认了这个谢的签名是对的， 是对的。 那么在那个遗嘱上有谢的签名， 对， 那假如你认为谢的签名是对的话，等于你要说这份遗嘱是假，等于是这个是1999年已经程序当中、 那个、 这个姓谢的老人跟律师合谋骗，那这样一个合谋骗这个指控呢就非常严重，它就不是一个，它法律有两种衡量，一种叫相对可信，一种叫全无合理疑点。因为你这个指控很严重，所以你就不是相对可信，你一定要全无疑点才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么一个技术性的角度，终审法院就把它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香港法治成功的一个典范，就让大家看到这个法庭审讯程序它严谨啊，要怎么样去严谨法。你比如说，你既然说因为那个谢炳炎是他们家的管家，就那个 one life one love 啊，这个姓谢有见证啊，那么既然人家有见证，那么你也说那对，的确是那个谢管家签的名，那么你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还要说这东西是假 伪造，就等于说你指控的不仅是谢不仅是 小甜甜， 而且 还包括谢炳炎， 而且谢炳炎呢1999年呢还写过一个誓词。就是他，我发誓这个是真的。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公开，什么已经8年，这个审判已经开始了，那这个罪就很大，那么这个指控就变得非常大。 对， 哎呀，你说这个谁在这个官司里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呢？ 谁在这个官司里的律师哦？ 对， 是吧？律师赚 这钱都给律师赚了， 上亿啊！ 好家伙，你说有什么事儿？他伤公公媳妇商量商量，咱俩分分得了有打官司那钱。 哎，我跟你说， 这咱就是不大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还不只是钱有了，是一口气。 老公公后来就是争一口气，94岁了，就看不过这儿媳妇，就这样争 一口气， 是吧？ 就是一口气。而且这个儿媳妇，比如说从一般的家庭伦理的大惨剧的那种情节结构去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小甜甜不像话，对不对？每个月给老公公2万块， 万块， 这钱还要拿，你那么有钱了，还要这个样子，这是何必呢？ 你400亿，你就分100亿给他，你就 不 要 了。来什么？ 可人家还有说了，说你即便假如说当时说小甜甜打官司打输了，那么这个华茂集团，他好多人家是这小甜甜很有本事的挣钱，他在王德辉的这个遗产的基础上，这么多年。 他已经 增值了呀， 而且他有很多已经转到他那边， 哎，他好多也转到他那边去了。 对，但是呢，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富豪啊，对豪门家族这种恩怨啊，我们一般老百姓最不能理解的部分就是这， 就像你刚刚说郭鹤年啊，对，一般老百姓说，哎呀，郭鹤年，你那么有钱，全世界香格里拉都是你的，南华早报也是你，你还要 还你那个叉烧半盆还要打包回 来，对，这是何必呢？就等于说这个你就多你给他你给公公两万块，你为什么不给他十万块呢？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会这么想， 哎， 但我们很少去想啊，就是这些富豪他也是人，只要是人他就有气，你真不知道人家家里面啊是什么个故事，什么个恩怨，这我们外人很难想象，说不定小甜甜。